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连、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叶向高很冷静，自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时他不去踩，魏忠贤得意时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必须忍耐下去，等待反攻的时机。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这一点，魏忠贤的身份。魏忠贤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几天之后，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向高门前是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叶向高只得辞职回家。两天后，内阁大学士韩况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炳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彻底沦陷，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呢是在家养老，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高死为止啊！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大明毕竟是法治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要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连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通通的没有。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获取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的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是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厮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呢，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的打开突破口。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已经变了。刘桥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徐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魏忠贤明白东林党人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和东林党熟，和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当，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连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面对左右逢源、偷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天启五年，徐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史料反映，徐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啊，用这个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蘸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通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赤裸裸的折磨。在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徐显纯并不甘休。之后呢，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讯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时， 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不知道。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的质问，丧心病狂的苦行，这是他唯一的回答。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然而汪文言用镇定的语气对他说：不要哭，不要哭，我必死，却不怕死。举显纯吉言，在众多的龟孙之中，为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终于有一天呢，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徐显纯说：你要我承认什么？就说吧，我承认就是了。徐显纯欣喜万分地说道：只要你啊，只要你说出杨连收取贿赂，做口供为证，就放了你。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连。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徐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在这个问题上，徐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着黑暗的世界并发出愤怒的控诉：不要乱写，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峙。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告诉我们，追逐权位、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尔虞我诈之后，拒绝了诱惑，选择了理想，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徐显纯怕了，他怕汪文言的诅咒，于是他找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杀死汪文言。死后对峙还在其次，如果让他活着对峙，下一步计划将无法进行。天启五年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始终没有屈服。同月，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杨连、左光斗、魏大忠等东林党人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受贿，而行贿者是已经处决的熊廷弼。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在这份无耻的文书中，杨连被认定受贿20000两，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审讯开始，作为最主要的对象，杨连被首先提问。徐显纯拿出了那份伪造的证词，问：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杨连答道： 辽阳失陷前，我就曾上书弹劾此人，他战败后，我怎会帮他出狱？文书尚在，可以对质。徐献纯无语。很明显的，徐锦一位背地耍阴招有水平，当面胡扯还差点。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只能在沉默中变态。永刑。下面是杨连的反应。用什么刑？有死而已。徐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连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可字。于是徐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连体温如始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连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书。在这封文书中，杨连没有无助的抱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此行定之不错，自受以示甘心。他说，连一身一家，妻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事，所伤失多。黑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啊，徐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魏忠贤很清楚，杨连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切不可走漏风声。徐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连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连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对于这一点，杨连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于是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杨连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2000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为保证杨连死得不清不楚，徐显纯加派的人手经常检查杨连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徐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于是杨连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连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别无选择。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解决。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边，此后被埋在牢房的墙角下。杨连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启五年七月，徐显春开始谋杀，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见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于是徐显春用铜锤砸杨连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然而杨连没有死，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个布袋，里边装上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因为啊，他当年曾蹲过黑牢啊，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然而杨连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了起来。口供问不出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徐显春快疯了。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连的耳朵。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铁钉入耳的杨连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连，他的神智开始模糊。杨连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此时的杨连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结束吧，杨连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徐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啊，已经力不从心了。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徐显纯真的害怕了。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土袋压他没有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无比恐惧的徐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也是最残忍的一招。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夜，徐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连的头顶。这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连当场死亡，年五十四。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对二祖失踪于黄天后土，天下万事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由哉？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不知道能否平凡，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毫无指望，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肋骨尽碎的杨莲在最为绝望的时刻写下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拷打折磨毫无人性的酷刑制服了他的身体，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无论何时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那个崇高光辉唯一的信念。连骑身无完骨，失共屈矣，原所甘心，但愿国家强固，圣德明，海内常享太平之福。此持余念头，至死不改。有人曾质问我，遍读史书的你，所见结为帝王将相之家谱有何疑？千年之下可有一人，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为天下，为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我答：曾有一人，不求钱财，不求富贵，不求青史留名，有慨然雄浑之气，万仞家身不改之志。杨莲，千年之下，终究不朽。杨莲死的那天呢，左光斗也死了。身为督察院高级长官，左光斗也是徐显春拷打的重点对象。杨莲挨过的酷刑，左光斗一样都没少，而他的态度也和杨莲一样，绝不退让，绝不屈服。虽然被打得随时可以断气，左光斗却毫不在乎，死不低头。他不在乎，有人在乎。先是左光斗家里的老乡们开始凑钱，打算呢把人弄出来，至少保住条命。无效不退款后，他的家属和学生就准备进去探监，至少再见个面。但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最后呢，他的一个学生费尽浑身解数，才买通了一个看守，进入了监牢。他换上破衣烂衫，化妆成捡垃圾的，在黑咕隆咚的遭遇里摸了半天，才摸到了左光斗的牢房。左光斗是坐着的，因为他的腿呀已经被打没了。面对自己学生的到访，他没有出现任何惊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脸已被烙铁烙坏，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的学生被惊呆了，于是他跪了下来，抱住老师失声痛哭。左光斗听到了哭声，他醒了过来，没有惊喜，没有哀叹，只有愤怒，出奇的愤怒。蠢人，这是什么地方？你竟然敢来！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死就死了，你却如此轻率，万一出了事，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学生呆住，呆若木鸡。左光斗的愤怒似乎越发激烈，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做出投掷的动作，并说出了最后的话：你还不走？再不走，无需奸人动手，我自己杀了你。面对着世界上最温暖的威胁，学生眼含着热泪快步退了出去。临死前，左光斗用自己的行动给这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一个人应该坚持信念，至死也不动摇。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在牢中遇害，年51。20年后，扬州 南京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南明政权的头号重臣史可法站在城头眺望城外的清军，是为南明弘光元年二月。雪很大，史可法却一直站在外面安排部署，他的部下几次劝他进屋躲雪，他的回复总是同一句话：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啊。史可法最终做到了，他的行为足以让他的老师为之自豪。左光斗死后，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魏大忠、袁化忠、周朝瑞先后被害，活着的人只剩下顾大章。顾大章时任礼部郎中，算是正厅级干部，在这六人里啊，就官职而言并不算大，但他还是有来头的。他的老师就是叶向高，加上平时活动比较积极，所以这次也被当作要犯抓了进来。抓进来六人，其他五人都死了，他还活着，不是他地位高，只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一个特殊官职，刑部主事。刑部主事大致相当于司法部的一个处长，但凑巧的是啊，他这个部门恰好就是管监狱的。所谓刑部天牢，锦衣招狱的看守原先都是他的部下，现在老上级进去了，遇到了老下级，这就好比在路上遇到劫道的，一看，哎呦，原来你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呀，还一起罚过站，哎，这就不好下手了，咬咬牙，哥们儿，你过去吧，这单生意我不做了，下次注意点，别再到我的营业区域转悠了。外加顾事主呢，平时为人厚道，对牢头看守们都很照顾，所以他刚进去的时候啊，看守都向他行礼，对他非常客气，点头哈腰，除了人渣徐显纯例行拷打外，基本没吃什么亏。但其他人被杀后，他的处境就危险了，毕竟一共六个，五个都死了，留你一个似乎不太像话。更重要的是，这些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是不能让人知道的，要是让他出狱，笔杆子一挥都知道了，舆论压力比较大。事实上，徐显纯和魏忠贤确实打算把顾大章干掉，且越快越好，顾大章去阎王那里申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然而这个世界上意外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的，一般说来啊，这个管牢房的人呢，交际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天牢招狱这种高档次监狱呢，进来的除非窦娥、钟良外，大都有点水平，或是特殊技能，江洋大盗之类的牛人呢也不少见。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大章认识了一些这样的人，因为就在九月初，处死他的决议刚刚通过，监狱看守就知道了。但是这位看守没有把消息告诉顾大章，却通知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姓呢不详，人称燕大侠，也在招狱里混，但既不是犯人，也不是看守，每天就混在里面。据说呢，还是主动混进来的，几个月了都没人管。他怎么进来的不得而知，为什么没人管不太清楚。但他之所以进来，只是为了救顾大章。为什么要救顾大章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是进来了。得知处决消息，他并不慌张，只是找到报信的看守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给你钱能缓几天吗？ 几天？ 五天。行吗？可以。五天之后，看守跑来找燕大侠： 我已经尽力了，五日已满呐，今晚无法再保证顾大章的安全，怎么办呢？ 燕大侠并不紧张，今晚定有转机。看守认为燕大侠在做梦，他笑着走了。几个时辰之后，他接到了命令，将顾大章押往刑部。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徐显纯又来了。 徐显春急匆匆跑来，把顾大章从牢里提出来，声色俱厉地说了句话：你几天以后还是要回来的。然后他又急匆匆地走了。顾大章很高兴，作为官场老手，他很理解徐显春这句话的隐含意义，自己即将脱离诏狱，而徐显春无能为力。因为所谓锦衣卫，东厂都是特务机关，并非司法机构。这件案子被转交刑部公开审判，就意味着徐显纯们搞不定了。很明显，他们受到了压力。但为什么搞不定，又是什么压力，他不知道。这是个相当诡异的问题。魏公公权倾天下，连最能搞关系的汪文言都整死了，然而燕大侠横空出世，又把事情解决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顾大章不知道答案，看守不知道答案，徐显纯也未必知道，燕大侠知道，可是他没告诉我，所以我也不知道。之前呢，我曾介绍过许多此类幕后密谋，对于这种鬼才知道的玩意儿，我的态度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绝不猜。我倒是想猜，因为这种暗箱操作还是能猜的，如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就很能猜的。秦始皇死后，李斯和赵高密谋干掉太子，他的人家并不在场，上百年前的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话都能猜出来。过了几千年也没人说他猜的不对呀，毕竟后朝历代这类事情就是如此发生。可这件事实在太过复杂，徐显纯没招，魏公公不管，或许管不了，他们商量的时候也没叫我去，实在是不敢乱猜呀。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反正顾大章是出来了。在经历几十天痛苦的折磨后，他终于走出了地狱。按说到了刑部就是顾大人的天下了，可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投了阉党，部长大人尚且如此，顾大人就没辙了。天启五年九月十二日，刑部会审，李养正果然不负其阉党之名，一上来就呵斥顾大章，让他老实交代。更为搞笑的是，他手里拿的罪状就是徐显纯交给他的，一字都没改，底下的顾大章都能背出来。李尚书读错了，顾大人时不时还提醒他两句。审讯的过程也很简单，李尚书要顾大章承认，顾大章不承认，并说出了不承认的理由： 我不能带死去的人承受你们的诬陷。 李尚书沉默了，他知道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但他依然做出了判决：杨莲、左光斗、顾大章等六人因收受贿赂结交江臣，处于斩刑。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呢，有五个已经挂了，实际上是把顾大章先生拉出来单练，先在诏狱里一顿猛打，打完再到刑部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形势急转之下，燕大侠也慌了手脚。一天夜里呢，他找到顾大章，告诉他情况不妙。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顾大章并不惊慌，恰恰相反，他用平静的口吻向燕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出狱的秘密。第二天呢，在刑部大堂上，顾大章公开了这个秘密。顾大章招供了，他供述的内容包括如下几点：杨莲的死因，左光斗的死因，徐显纯的刑法操作方法，绝笔无人性的折磨，无耻的谋杀。刑部知道了，朝廷知道，全天下人都知道。魏忠贤不明白，徐显纯不明白，甚至燕大侠也不明白，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活到今天，不是心存侥幸，不是投机取巧， 他早就想死了，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光荣地死去，但他不能死。当杨莲把绝笔交给他那一刻，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把邪恶的丑陋、正义的光辉告诉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他隐忍等待，直至出狱，不为偷生，只为永存。正如那天夜里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我要把凶手的姓名传播于天下，等到来日世道清明，他们一个都跑不掉，五目明矣。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做到了，是以今日之我们可得知当年之一切。一天之后，他用残废的手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于当晚自缢而死。杨莲，当日你交付于我之重任我已完成，五目明矣。至此，杨莲、左光斗、魏大忠、袁化忠、周朝瑞、顾德章六人全部遇害，史称六君子之狱。就算是最恶心的电视剧啊，演到这里啊，坏人也该休息了。但魏忠贤实在是个超一流的反派啊，他还列出了另一张杀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七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高盘龙、李英生、黄尊素、周宗建、妙昌七、周启元、周顺昌。这七位仁兄的地位说高不高，就是平时骂魏公公时啊有点狠，但魏公公一口咬死要把他们组团送到阎王那里去，六君子都搞定了，搞个七君子不成问题。春风得意无往不胜的魏公公认为啊，他已经天下无敌了，可以把事情做绝做尽。魏忠贤错，在一部相当胡扯的香港电影中啊，某大师曾反复说过一句不太胡扯的话，凡事太近，缘分必定早尽。刚开始的时候事情是很顺利的，东林党的人势力没有，气节还是有的，不走也不逃，坐在家里等人来抓。李英生、周宗建、妙昌七、周启元等四人相继被捕，上路的时候还特别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呀，坚持信念被魏忠贤抓走是光辉的荣誉。高盘龙更厉害，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他就上路了自尽。在被捕前的那个夜晚，他整理衣冠向北叩首，然后投水自杀。死前留有遗书一封，有言如下：可死不可辱。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借门外花芽渐次开，心里温软扑面相逢来，陪在人家竟是有事万般，何须推辞情切先叙一番。 挥别故里隔夜三五载，半晌寒暄未有不自在，新壶老酒品点几分感慨，此时变幻佳境娓娓道来。 春松雨里土瑞清湖畔，扰乱谁家小南无水的鸣蝉， 秋声凛凛波光映今晚，经过来白银盘落雪满。 船娘的歌儿吟得婉转，青海如水中红绫含羞带拽，唱得塞明王的朝台，曾有过多少白发。 正值春歌起声战，思念远传会不会落在离泽之畔，如苍白，但它在我所有未来。 数年飘过，只剩影儿淡，难得家书还我泪眼闪。 甘深黎明愿是我一简单，莫把红尘好过他人安排。 幼年雨里土瑞清湖岸，久别儿时常伴儿侧的鸣蝉。 孤空看过波光映今晚， 红水上白银盘落雪满。 这只小船儿任它选择四海，不会纵身流离期盼，总计寻不见路答案，浮沉都离了一段。我如小船浮扬间，天地两端，虽不知那处是我的岸。若生不前线，何惧万难，只要你认得我归船。春娘的歌儿吟得婉转轻快，如水中红绫含羞带拽，唱得在你我的窗台，曾流过多少白发。唱支春歌轻声叫，思念远传会不会落在离泽之畔。没有天光 花月

九点整。 FM 九。